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皱纹，听听你的啰嗦，爱不就是这样蔓延开吗？我常想你的好，你的坏，你多么无赖，哦，你生气你发呆，对我都精彩，哦，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，哦，让人笑我自然却不得不愉快，我清醒我明白，简单才得到你的 1997的他。

寂寞侵犯一遍一遍天空，画着长长的锁。雨的天空可有悬着